第151集，你的人生中不该再有我。温小慧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在医院里。她的头很晕，全身酸痛。在迷茫了几秒后，记忆蜂拥而至，她的心脏一阵剧痛。她猛然想起了那燃着熊熊大火的船。 洛毅， 温小慧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 小慧。 温小慧扭头一看，才发现曹海也在屋子里。他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 洛毅呢？ 曹海垂下了眼帘，拉了张椅子坐在温小慧床边。 我是来处理洛毅的遗产的。 温小慧跟豹子一样窜起来，一把揪住了曹海的衣领。 你说什么？洛毅在哪儿？放你妈的屁！什么遗产？洛毅在哪儿？ 曹海抓住他的手，慢慢掰开了他的手指，把他按回了床上。 洛毅和长兴都在船上，他们就以这种方式了结了。 温小慧瘫软在床上，双眼失去了焦距。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不真实，他分不清自己是活在现实还是梦里。 洛毅死了。洛毅怎么会死呢？他那么鲜活，那么厉害，他怎么会死呢？ 温小辉想起两人在船上的最后一面，洛毅说想看看他。回忆起洛毅当时的眼神，温小辉心痛得要疯了。曹海的声音在空荡荡的病房里响起，就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。 洛毅在这之前已经找我做了资产转移和遗产公证，他的所有东西都留给了你，还有一封信。 曹海将一个信封递给了温小辉。温小辉机械地接了过来，用颤抖的手展开了。那封信只有寥寥几个字： 我的人生中不能没有你，但你的人生中不该再有我。保重，洛毅。 温小辉喉咙里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，心脏疼得仿佛要从身体里被拽出来。 小慧， 滚！ 温小慧疯了一般狠推了曹海一下，自己重心不稳掉下了床，摔得天旋地转。曹海要去扶他，被他一脚踹开。他使尽全身力气想要爬起来，双腿却跟没了骨头一样，根本撑不起身体。于是他朝门口爬去。 洛毅， 他脑海里只剩下这两个字，只剩下那个人。那被他刻意压抑尘封了多年的感情，如同出闸的猛兽，势不可挡。他忆起他和洛毅的过往点滴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。他忆起他曾经有多么爱洛毅，哪怕被伤得体无完肤都难以扑灭。他做尽了一切，只为从心里舍弃这段感情。到头来却发现，无论是3年还是5年，他对洛毅的感情已经刻进了骨髓血脉，永远都不可能消失。可他发现的太晚了，太晚了。他甚至不能当着洛毅的面说出原谅，他甚至不能再有一次机会，再给洛毅一个机会。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 什么我的人生会是这样？ 温小辉甚至觉得他当初应该留在船上，在爆炸中瞬间消亡，都好过这地狱般的痛。病房的门被打开了，几个穿着青白衣服的人冲了进来，将他双手双脚都按在了地上。他拼命挣扎，一切阻止他去找洛毅的人都是他的敌人。 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洛毅。 尖利的针管刺进了他的皮肤，一阵困倦袭来，他的视线再次模糊了。温小慧感觉自己醒不过来了，她明明睁着眼睛，可她仿佛被某种无色无形的壳包裹起来，与全世界隔离，外界的一切都与她无关，她活在一个孤独的地方。她没有力气做任何事，她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了，不知道白天黑夜，不知道何月何日。他的时间好像静止了，又好像无限制的飞逝。他跟外界一切的联系都好像被切断了。他脑子里面只有一个认知，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洛毅了。没有洛毅的世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 小辉，小辉，小辉， 小辉。 渐渐的，他眼前出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。曹海、罗瑞，他们在对他说话，他好像听见了，但又听不懂，他也不想懂。他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人围着，可他始终感觉自己还在那个壳里。他不想离开，他怕自己一旦离开，就要回到那个没有洛毅的世界里。他不想接受那个宣判洛毅已经死了的世界，那个世界太冷了，太假了。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夜，他变得很虚弱，似乎很久都没有吃东西了，但他感觉不到饿。他知道自己这样下去大概也会死，可他好像不在乎。他不知道自己还要怎么度过今天、明天以及以后的每一天。最终穿透那层壳钻入他灵魂深处的声音来自冯月华。他就像是长眠之人被唤醒，瞬间从一个虚幻的境地回到了现实。周围所有的声音、画面、温度、感知都在一刹那像涨潮一般将他淹没。他睁大了眼睛看着眼前这张带泪的面孔，仅仅是睁大眼睛这个动作似乎就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。 儿子。 温小辉张了张嘴，发出猫一样细小的声音。 妈。 冯月华的情绪瞬间起伏得更加强烈，他紧紧揪住了温小辉的衣袖，眼神痛心而又愤怒。长梦乍醒，温小辉艰涩地开口： 妈，洛毅呢？洛毅呢？ 温小辉红着眼圈又问了一遍。冯月华摇了摇头。温小辉抬起无力的手捂住了眼睛，他小声呢喃着：洛毅呢？不知是在询问还是自问。冯月华摸着他的头发，心痛得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他这辈子唯二感到无能为力到绝望，第一次是面对丈夫的绝症， 第二次便是现在。可唯有天命不从人愿。他轻轻抱住了温小辉，轻柔抚弄他头发的手也加重了力道，就好像安慰也能跟着更有力地传递到心里。温小辉侧身回抱住了他，被压抑的哽咽逐渐释放开来，他痛哭出声。打破那个虚无的壳的他，就像一个重生的质子，脆弱而毫无防备。他终于回到了这个世界，这个没有洛邑的世界。肝肠寸断。冯月华出现后，长达一个星期靠营养液过活的温小辉开始摄入流食。他和罗瑞轮流在医院陪护，但温小辉看起来也仅仅是还活着，却没有半点生气。黎硕来过，他在床头坐了一个小时，临走的时候，温小辉像是才发现他一样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温小辉双目无神，黎硕重重叹了口气，心里难受不已。曹海也来过，不止一次，但还是没能看到温小辉有适合谈话的状态。温小辉的灵魂好像被抽走了，只剩下一副躯壳。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，他被接回了家。这个曾经他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家，在他踏进屋子的那一刻，想起的却是这翻新的每一寸装修都出自洛邑之手。他的生活里到处都是洛邑，躲不掉的洛邑，想不完的洛邑。洛邑在他的大脑里无处不在，可在现实中却再也不能触摸。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绝望。痛苦像吞食人血肉的寄生虫，已经在他身体里筑巢。也许有一天他会被掏空。有一天洗脸的时候，他偶然发现镜中的自己头发已经快长到了胸口，消瘦，脸颊苍白到毫无血色，一双眼睛灰白的像死水一样。曾经他刚逃离洛邑去彭城的时候也颓废过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他及时警醒，现在他的情绪却没有什么起伏，好像没有什么需要他在乎了，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吧。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罗瑞来得不那么频繁了。也许是因为即使他说的再多也得不到什么回应，只有冯月华一直守在儿子身边，电视几乎24小时开着，否则家里就不会再有任何声音。有一天曹海又来了，冯月华不让他进门，怕他的出现又刺激温小辉。但温小辉在里面听到了声音，难得从房间里走出来了。 妈，让他进来吧。 冯月华无奈，只好放他进来了。